北京时间19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98.2兆赫 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。 您好 ，Music 智能选歌机器人为您服务，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。 最热、最新、最。 如果还有梦，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后悔。 天是我们最后一面，我绝不会和你不约而至，无人可免。在我身边，过去当下未来，未必却有其界限，或许爱能穿越时间，抵达永远。等到却在我身边，过去当下未来，未必却有其界限，或许爱能穿越时间，抵达永远。等到秋叶终于金黄，当时的场景，那一刻我忽然感应你就在我身边，过去当下未来，未必却有其界限，或许爱能穿越时间，抵达永远。等到秋叶终于金黄，笑容不掺伪装，我们相约老地方。等到心也不再轻狂，我们相约老地方。等到记忆只剩精华，等到笑容不掺伪装，我们相约老地方。释怀所有悲伤，等到体谅世事无常，我们相约体谅世事无常，我们相约老地方。

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后悔，还是只有我。你有没有爱过我，有没有想过我，有没有也会有一点心动，那时候说不出口。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。 是一个没名字的小丑，演了一出又一出，徘徊在你身后。聚光灯里有你，剧本里没有我，是不是有我衬托你就不快乐？你演了一个抓不住的小偷，偷走了我的自由和我所有的梦，然后再离开我，找你要的自由。我会演好那一个你最喜欢的小丑。

杂志说狮子座本性情言语很多，为什么我还是会一条一锁，有几个朋友说 再见。